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以下节目内容只反映主持人及参与节目人士之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好，第二節回嚟啦！依家我哋電話有小盧布喺度嘅。 Hello， 喂 ，Hello，Hello， 喂你。 Hello， 本來唔想講嘅，你又夾硬接咗我入嚟。 做咩唔想講啊？你打得入嚟就要講噶啦，冇得唔想講嘅喎。 係你想話咩啊？ 冇以我嘅認知啦嚇，靈界嗰度咧，其實咧就唔係講能力噶，即係唔係講話邊個本事嘅，而係講邊個有權嘅，就係、是、咁樣嘅。即係以我認知，即係咧，如果係譬如話有啲人即係屋企係有啲嘢啦 ，OK， 咁一般咧，你屋企個主人咧，你自己咧，即係以前嗰啲類似拜四角五角嗰類咁啊，即係你會係即係。即係其實話呢個地方係屬於你噶嘛，嚇、即係咁嘅意思嘛。咁、其實咧就唔需要咁多儀式嘅，即係你自己係知道你即係你自己係信嘅話咧，你個心係定嘅咧，你只要咧你入屋，你係話哦呢度地方係我嘅嚇、啊，我係堂堂正正，即係攞正牌係喺呢度嘅，其他嗰啲人咧我唔歡迎咧，無論係人係鬼係乜嘢都好咧，我都唔歡迎你哋喺度。吓、啊，即系你唔使惊嗰啲嘢噶，其实佢哋都系一啲即系有意识嘅人，差唔多啊，识谂嘢，识讲即系叫我讲道理啦吓。咁、你如果系有理嘅话咧，你永远咧都系大过佢哋嘅。即系我嘅认知吓。咁、我记得好耐以前我搬过有一个新屋啊，都系喺纽约嘅。咁、咧我就瞓瞓地库嗰啲咁啦吓。basement 嗰啲啦，咁样咧就我记得嗰阵时搬入去咧就冇乜事嘅，咁但系咧就好似过咗几个礼拜咁样啦，就觉得唔系几妥啊，咁有一晚咧我就瞓咧我就类似好似阿夜琪咁样，就感觉有啲嘢咧系即系控紧埋嚟，其实我就冇睇嘅，咁咧就觉得佢系控埋嚟，控到我去到背脊嗰度啦，咁样。跟住咧，我就唔喐得啦，因為我嗰陣時就仲未即係仲未信咩教啊，乜乜物物咁樣啦 ，OK， 就唔識嘢嘅 ，OK， 嗰陣時就大約可能都係十幾歲咁樣，咁樣咧，咁我就但係都有少少接觸啦，咁我咪即係我係西方嗰啲教啦，咁我就唔識話咩念經，唔識話點樣去講乜嘢，唔識做嘢，咁咧我就淨係識唱詩，咁咧嗰陣時就唱詩啦，咁樣唱，咁即係佢，但係我會感覺到嘅，即係好似靈界咧，係佢會同你溝通嘅，暫唔係用講説話嗰種，通常唔會聽到嘅，但係你會知道佢係，佢咧就話你俾我入你。你度啦，咁即係其實好似係想入我個身，真係控埋你，真係逼埋你好。但係咧，我自己咧，我就死都唔俾啦。但係佢真係好大力嘅，真係好似壓落嚟咁樣啊。咁但係我又發覺我自己一有嗰種意志咧， 就又好似有道防卫咁样嘅力咧，系拱翻嗰样嘢出去，就咁样咧就挣扎挣扎，即系好似拱嚟拱去咁样啦。但系其实我冇喐嘅， 嗯， 净系感觉到有嗰道力喺度，大家拱嚟拱去，然后咧跟住嗰个嘢咧就放弃咗，放弃咗咧，但系我知佢未走嘅。未走咧，我喐到，我望望一望，冇嘢，我拧转身又再瞓，瞓咗一阵间咧，真系我又觉得嗰样嘢控埋嚟，然后又有嗰道力啦。咁、第二次，挣扎咗又系，好似我谂十零廿分钟啦，唔知啊，好似觉得好耐。咁、跟住咧，佢又走咗，然后知道佢未走，佢仲系好想佢，佢系盯住我嘅。然后咧，跟住第三次又嚟，跟住咧，我似话你唔使旨意，你以后可以搞到我，我系唔想你喺呢度咁样，即系我系好吓，我系瞓喺呢度，你做咩搞我啊 ？OK， 你好快快行开啦！我嗰阵时根本唔识嘢噶，咁但系我讲咗呢啲嘢咧。佢以後就冇再嚟啦，嗰間屋咧就以後都冇咩事，冇咩嘢發生。咁咧我就記得咧，阿爺其實講咧，即係話你好似有望到啲嘢，你咪當望唔到嘅。即係你有講過啲咁嘅嘢，其實唔會嘅，即係我覺得係唔會嘅。你講嘢，你其實係啊，你會唔會覺得好矛盾？明明人哋即係佢可以感覺到你。即系远远都可以感觉到你，你感觉到佢，点解你自己扮嘢佢唔会睇得出啫？ 其实我嗰、那个，因为可能时间耐咗咧，即系而家，即系我用翻我自己嗰个方法、就是，就系我望到佢，但系我心，我尽量揿住自己，我心入边同我脑入边唔好谂佢，系谂其他嘢咯。但系我对眼系望到，系第一秒一定知道佢唔系正常人，或者唔系啲乜嘢嘢。我会嗰下会压抑自己去做其他嘢咯，可能即时揿电话睇下片啊，做其他嘢，然之后就行过兜圈行过咯。仲有另一样嘢就系有阵时，其实我发现咧，唔系对眼睇到先嘅，有时系我哋其实每个人都有噶个第六感啊，即系觉得前面有危险啊，有啲即系非人嘅生物咧，你嗰个感觉系第一觉得前面好危险，唔好行过去。咁通常，因为我通常呢啲感觉都好准嘅，我会信我自己个直觉，即刻会走开咯。 同埋啊，好似阿小路宝嘅咧，佢纯粹啊同佢用个意识交流。用意识交流咧就唔使讲嘢嘅。你又会明白佢想做乜，你啊佢又知道你想点。 其实系同你嗰、那个，佢系入咗你个脑咯，佢将佢想讲嘅嘢嘅信息， 佢直接喺 个脑 海度同你倾偈啊。 佢撞入嚟咯，就好似嗰啲電腦咁樣個 hacker 咁樣 hack 入去你度，然之後話俾你聽 ，present 俾你聽，想點咯？我係咁樣樣咯。 系啊，我明白你讲咩，其实好多有经验呢啲人咧都会知道你系讲乜嘢咯，即系会明白嗰个情况系点啊，系有啲少少好似他心通，但系只不过其实灵界佢系冇实质啫嘛，但系佢其实佢系一样有思想有性格咁样咯吓， 唔系喎， 咁嘅嘢， 你呢个方法系要你嗰排啲气息劲先得，大佬你都弱嘅， 唔使噶，你自己个心，咪咯，自己系行嗱，不过有一样嘢，你平时就要行得正，企得正。你是没有做错事呢，他没有事捉住你痛脚呢，你是不用怕他的，即是我就是这样啦 ,ok,、即大致上我个人 都不会说即是说怎样觉得是自己对不住人或者做错事，样 我是很定的对这些事情，我又即是爺其都啱的，即有些你会是你说自己呃自己又好，你自己比个安心，以这样即是不变应万变，不知道即係知當唔知咁樣，都係一種應付嘅方法。但係咧，我就積極啲嘅，我就係釘住佢，即係我見到呢啲嘢咧，我就會釘住佢嘅。我睇先，我依家住呢個地方咧，試過有一次㗎。我記得咧，又係一個晏晝嚟嘅，其實完全冇諗呢啲即係呢啲靈異嘅嘢㗎。咁咧，我突然間覺得後邊咧係唔妥嘅，即係唔知係温度唔妥啊定咩咧，即係好似有啲所謂氣場咁樣啊。我突然间觉得系有危险，咁我一个拧转身就见到喺我眼前，即系其实大约好似系我喺我个胸嘅高度左右啦，离我好近嘅啫，大约系两尺左右嘅啫。见到有啲好似开头好似人哋食烟喷嗰啲烟丝咁样咧，即系烟雾嗰啲咁样，就黑色嘅，但系灰黑色嘅。然后咧就见佢慢慢咧就扩大越嚟越大咁样。但係都係好似絲，然後即係煙絲咁，然後慢慢咧就聚成一個 形態 長等椭圓形咁，慢慢咧就變成一個人形。 就是日光日白咁样。我咧就已经即刻就即系佢仲未成晒形咧，我已经即系话你快啲走啊吓，我唔欢迎你啊吓。即系吓，即系讲啲咁嘅嘢啦。即系当然以我个教，我仲会答我即系我嗰个我所系啦，我会答到咯吓。咁样 咯吓， 咁系啦，嗰个嘢扑一声咧就散咗，就唔见咗啦。咁啊，我又以后冇再。撞到啲咁嘅嘢咯，喺我依家住嘅屋企嚇，咁、但係就即係有啲嘢，我覺得你如果你自己係行得正、企得正咧，你係有一個 唔 係 啦， 有呢個信心嘅咧，呢啲可以係一種咁處理嘅方法，係適合某啲人嘅，即係只係俾大家聽眾有一個參考啦，係啦，就咁就咁樣啦。OK， 咁多謝曬小老寶你嘅。 唔好客气，我好想听下其他人讲咁咯，所以唔好阻住晒啦，咁啦， 好， 拜拜， 多谢，拜拜， 拜拜。 佢其实佢个方法唔系冇用噶， 唔系佢嗰个方法要系你本身嘅气场劲啦。问题咧，你知我咧就背靠住有间吓。有个方法，有个地方可以帮我搞咧。有时咧你会引到佢嘛，佢知你搞到嘛。佢咪等黐你咯，黐你等佢帮佢咯。 但其实有阵时那个信念都好紧要咯。你保持一个正嘅信念，个人即系唔系话你唔开心都要保持正能量，每个人都会有。但系你尽量自己唔开心嘅时候，你都要拉翻自己一把，保持翻一个健康嘅心态。因为其实我发现即系我自己嘅经验就系咧，你个人越唔开心，你就越变成磁石咯，特别是我哋呢啲啊都容易濑嘢嗰啲人咧，就更加危险咯喺街度。 我就好开心噶，我就中咗都唔知道，系啊，即系最我第日就问 下，影身边啲人啊嘛。 但系我第日问下师傅有冇啲叫贱人咒咧，等你啲贱人咧一埋嚟弹开咁，几好啊！ 唉， 咁阿 Jimmy 咧就有入咗嚟 chat room 嘅，咁佢又俾咗两单料我嘅，佢就 MSN 嘅，佢嗰把声咧其实好磁性嘅，即系上次话去。去咩试车嗰、那个观众咧？ 今日转头下半集讲仙人奶嘢嗰啲咧，我后尾先讲，等你哋啊吊下你哋人先，我哋讲其他观众嘅个案先。 嗱，佢咧就住佢咧就有一晚咧就烟瘾起，咁咧咁啱咧就食晒，咁啊嗱嗱声落楼买啦，咁啊落楼买嘅时候咧，落去嗰阵时系冇嘢嘅。翻上嚟搭 lift 嗰阵时咧，嗱你嗰啲佢好似佢应该住屋村嘅，嗰啲屋村嗰啲 lift 咧，通常唔会用镜面钢噶嘛，多数都系砂钢噶嘛，即系磨砂咗唔会反光嗰啲。 我屋企仲用紧镜面，可能太旧啦。 镜面嗰啲 系啊系啊， 嗱佢啊用佢嗰度系用砂钢，即系磨砂嗰啲咧，就唔系镜面嘅。咁入去嗰阵时咧，咁啊揿 lift 啦，上楼啦。咁隔篱咪得佢一个嘅啫，咁佢唔系着红色衫嘅，但系佢企喺度等 lift 嘅时候咧，佢左手边啊，嗱沙钢应该唔到光噶，佢就见到一笪红色嘅红，好大个红色嘅红咧，就喺嗰个不锈钢嗰度咧就反出嚟， 反射翻出嚟， 系啦，直情一个好大个红喺度，佢入去嗰阵时冇嘅，嗱，你正常你着红色衫，哦，你反咗上去唔出奇啊，你自己吓自己啫，系咪先？但系冇、啊，你系镜面就会啫，镜面好似块镜咁噶嘛，佢抛光咗嘅啫，嗰啲光面咧就会见到啫，佢唔系，佢系磨砂噶嘛，冇可能会有个红喺度。哇，佢话真系大镬，一路个气温就开始跌喎，个 lift 里边啊。咁大佬，除非系嗰啲豪宅，佢啲豪宅嗰啲 lift 就系冻嘅，佢真系有冷气嘅 lift 里边系搞冷， 好冻，跟住冷入边又有好大冷气。 佢情报 lift 都有部冷气机喺度嘅，成日都坏嘅，有部一匹冷气机喺度嘅，但系佢嗰啲屋村梗系冇啦。哇惨咯，嗰程 lift 咧就一路搭就一路惊，跟住上到楼咧，好彩系冇事，但系嗰个控咧，直情佢最惨，你嘅 lift 有几大嘅，佢就你企咗喺度，企正中。街号就喺隔篱，你净 feel 到个控喺度。好咗个控冇突然间出咗嚟嘅啫，惊。但佢呢个唔恐怖， 我有个客人有次讲俾我听，佢遇到啲搭 lift 经历嘅真系恐怖。 唉，我觉得搭 lift 真系好得人惊噶。你有咩事发生咧？你四边真系皮，即系铁包皮咁，你走得去边？ 系啦，嗱正常咧啲 lift 咧，嗱好多 lift 咧，有啲嘢未必有。你有冇发觉好多 lift 咧，中间系一系个镜，一系咧就系光面嘅不锈钢。 嗯， 你知唔知嗰块嗰个要嚟做咩嘅？ 真系唔知道。 嗱，其实嗰个系有作用嘅，系俾嗰啲轮椅嗰啲人咧。吞后的时候望到后面，咁佢轮椅通常你唔会，嗰啲唔会带到入去掉头向翻个 位噶嘛， 唔够位噶嘛，通常咁啊入咗去啦。咁你出嘅时候，你要望到后面有冇嘢噶嘛？嗰啲望到嗰块镜，咪睇到后面有乜嘢咯？ 系倒后镜咯。 系啦，咁佢嗰次去探人嘅， 嗯， 咁佢咧去嗰度咧就嗱，嗰度应该嗰度系嗰个住宅都 OK 嘅。咁咧佢就前面咧有块镜。咁有块镜，佢入 lift 嗰阵时咧，佢入 lift 嗰阵时，咁啊揿 lift 啦，个 lift 落咗嚟，咁佢就入 lift 啦。佢见佢咧咁啲门打开咗，佢又见到离远，离远有个人走落嚟，即系跟住即系离远咧行紧嚟，咁佢谂住嗰个人就搭 lift 啦。咁啊见到咁要睇手机咁耷头耷脑咁向住嗰啲行紧埋嚟，咁啊礼貌上就揿住部 lift 啦。系嘛？跟住咧，佢系入 lift 嗰阵时望到反映后面有嘢啊嘛，有个人行紧嚟啊嘛。咁、好啦，咁啊入咗去里边咧，就谂住揿住个开门掣啦。咁啊揿住开门掣咧，就望翻出去，咦冇人嘅，明明头先见系有人嘅。 系有个人耷低头噶嘛？ 反正系有人嘅，咁我唔理啦，揿咗去上个楼层咧，咁啊闩门啦，闩咗门拉完。嗰人喺个 lift 后面， 哇！咁似我上次嗰个单嘅， 佢就喺个 lift 里边， 系啊。 嗱，佢就企喺揿楼层嗰个嗰面啦。嗱，其实嗰啲 lift 就两边都有噶嘛， 系啊，两边都有， 两边都有揿掣噶嘛。佢系企喺左手边嘅，但系嗰个人咧就企喺右边个掣嘅后面，就系头先一模头先嗰个啦。佢喺度谂住 耷低头嗰、那 个，佢又系耷低头嘅。你冇得走噶嘛？喺个 lift 度， 梗系冇啦。 好彩嗰度系豪宅嚟嘅，个 lift 都翻唔上一大，即系你就有手可以伸到咁样伸直咗，可以打横伸直到啊！而家 lift 好多唔得噶，咁样噶咋？好多 lift 好细嘅，佢嗰个大啲嘅。哇！一路搭一路惊，一路搭一路惊，跟住咧一去到佢唔理啦，即系好似你咁啊扮诶睇唔到，睇你唔到，睇你唔到，睇你唔到咁。一去到嗰、那个，一出 lift 门就即刻向住转啦，一转右就向住佢个 friend 嗰个单位行过去啦。咁一出门咧，砰，闩埋咗个门嘅。咁佢听到声啊，闩咗门嘅。跟住佢行咗两步咧，啲门就即刻开翻。跟住咧有啲寒气咁出嚟，跟住咧突然间有啲寒气，跟住咧佢唔理啦，跑过去个 friend 嗰度啦，跟住到啲门就嘣一声就闩翻。 自己再生翻， 因为其实嗰啲里边佢见，即系嗰个唔系人嚟噶啦， 一定唔系啦， 系啦，一定唔系人嚟噶啦，就即刻咚咚咚系咁，系咁，其实佢喺楼下已经揿咗噶啦嘛，其实正佢入去嗰阵时系揿咗去，因为你豪宅一定系揿咗，嗰个人应咗佢开门入去啦，然后搭 lift 噶嘛，咁佢 friend 知道嚟嘅，咁啊跑，跟住咧个 friend 佢系咁度咚，系咁揿佢个 friend 个钟咧。佢个 friend 居然吓、听唔到， 点会啊？ 听唔到啊！佢听到有钟声嘅，但系咧佢个 friend 话冇人揿钟，跟住咧仲啊死嘢咁耐冇理由仲未到啊！搭 lift 我你开门俾佢入去就搭 lift 上嚟，冇噶， 系啊， 咁好啦，咁咧跟住咧跟住听唔到啦，系咁拍门。拍到隔篱嗰个啊，拍咗几下隔篱嗰个咧，都开门出嚟，喂咩事啊？有钟唔揿啊？啲你唔系强国人啊，大佬，你知强国人好兴噶嘛，唔用个钟啊嘛。跟住望一望佢啦，跟住佢拍咗两下咧，佢个 friend 就开门话：，咦，你到咗咩？你又唔揿钟？有冇搞错啊？揿咗几多下？佢话唔系啊，我听唔到个钟声。 坏咗？ 冇坏到啊，佢系听到个钟声噶，但系佢个 friend 听唔到啊。跟住入去坐咧，佢又同佢 friend 讲呢单，讲翻呢单嘢啦。跟住佢 friend 又话：你唔好吓我，大佬，我喺度住喎，你嚟探我啫，大佬真系唔该晒，讲啲咁嘅俾我听。我话真系噶咁样。跟住咧，咁啊， 即係如是者就傾完咧，佢個 friend 就得個驚住啦，兩條友驚。咁啊，本來就唔知佢哋兩個咧有啲嘢同佢傾嘅，咁啊傾咗一陣咧，唉、哎、都唔好啦，我都係走先啦咁啊，佢話咁啊走啦，搭 lift 啦，跟住咧就入到 lift 就冇嘢嘅。冇嘢咁啊，落樓咧，咁啊離開咗噶啦，離開咗佢嗰個住嗰度啦， 住嗰棟 大廈啦。離開咗之後咧，一出咗去咧，佢諗住行落去截車咧，個搭的士啊，啲豪宅啊，唔係好交通唔方便啊。一落去截車嗰陣時就電話響咯喎，咁佢又電話響咧，咁啱有的士嚟嘅，上啊的士啦。咁啊講咗個位置之後咧，佢聽佢 friend 喂咩事啊？我話你咁快就打電話嚟，啱啱走咗。喂，你而家喺邊啊？我上咗的士啦，我睇你你知唔知咧？头先你咪同我讲话话 lift 有嘢嘅， 嗯， 跟住咧佢落入 lift 嗰阵时，你知你系可以喺屋企嘅电视睇到个 lift 噶嘛？ 闭路电视 喺个闭路电视 啊 睇到个 lift 噶嘛？ 系啊系啊。 佢哋头先搭 lift 嗰阵时个 lift 有冇人噶？咪得我一个冇人噶。但我点解我喺闭路电视见到个 lift 里边，你喺后面有个人企咗喺度噶？ 咩样噶？ 佢亦见到个头壳顶。就是看到那個是女人來的，但是他是看到那個女人來的，就是誰，我看到那個長頭髮的，但是沒有顏色的，現在的閉路電視就不是黑白的，穿白裙的，哇，他的粉絲才害怕，他剛才看到那個一模一樣，他入閉路電視就不見到的，但他的粉絲在閉路電視看到他後面站著人在那裡，他說我現在回我家我上了个的士走了，跟着他又怕啦，一路搭车一路怕。 有没有跟他出 lift 他 friend 有没有见到？ 边个啊？ 即那个 他见到那个他后面有个人在那嘛？有跟着他出 lift， 跟着他出 lift 咧，跟着你出了 lift 之后咧，有一段距离就睇唔到嘅。离开个大堂那里才见到的， 不 是你出了个 lift 呢，是按 lift 那里见到的，跟着呢去了走了一段距离呢，就要去到门口才再见到的，他 有一个断层位的，他说他跟着你出门口，你现在坐着的士啊， 即是跟他一起出埋栋大厦， 出埋栋大厦，就是他，但是他吓到个坐那个最好笑的的士佬呢，他讲电话呢很大，他呢就唔觉意开咗个 speaker， 个的士个的士佬都听佢讲嘢， 吓死佢啦！ 喂，你上个的士唔知佢有冇跟上？嗰个的士佬直情一嘢怼喺个鼻呢度。喂，小姐，你唔好吓我，你头先讲呢系真定假啊？佢唔，哎，你唔识，我个 friend 同我讲笑，你唔似讲笑啊！喂，小姐，你落车啦，唔好搞我。 落车都冇用啦，司机大佬，佢要坐喺架车度。 佢你落车啦，你冇搞我，大佬。佢话你哋讲啲嘢系咪？你我话佢唔似系讲笑啊！你哋讲啲嘢。 哦。 哇！佢话跟住好彩，佢翻到屋企咧就冇嘢嘅。但系自从嗰次之后咧，佢个 friend 啫，得多都系唔少，搭亲 lift 都有阴影。后屘咧，直情要咧叫佢唔知揾啲咩，揾啲人咧帮佢搞搞嘅，佢先放心。其实咧，嗰个师傅就话你冇嘢嘅，但系咧就俾佢讲完之后咧，就成日认住，一搭 lift 就死啦，唔知有冇。 好惨啊！ 佢最攞命就系送最好笑嘅的士佬咧，佢开咗个 speaker 嘛，即系。條友咧唔知喺度整，佢話佢上車就拎住啲嘢嘅，佢上去嗰陣時，咁咧就擺埋個耳仔度，就冇帶，佢又冇用 hand free， 佢啱啱上的士啫嘛，咁啊驚住聽唔到個電話細聲啊，佢話。咁我即刻 speaker 嚟聽，嗰個的士司機又八卦聽到，直情一腳入到俾你 at 車停咗個車，喂小姐，你講真定講假啊？你哋 你而家同我車，我唔載你啦。 但係佢 feel 到咧，嗰個的士嗰個司機咧，係即係曾經試過呢啲嘢，唔係佢冇咁大反應， 堅驚 係堅驚，直情係直情叫佢唔載啊！你落車，你告我佢載我都得噶啦。我話司機你行咗一半，你唔咁點啊？ 打死 我！我唔再，你告我拒载 啊！你唔好俾钱我，你依家喺度落车。 我唔收你钱，报警。佢叫你报警啊！我都唔得噶啦，咁佢焗住要落车接个第二架。 系即系两边，其实两边都好惨嘅。 系啊， 司机大佬又惨。 佢攞车其实都惨噶，大佬你知。 跟住你嗰个人又惨。 系啊，佢仲要打 call 的士上嚟咧。 系啊。 佢嗰啲佢嗱佢又唔成品，佢哋啲官嗰啲報料嗰啲咧好厚道嘅，就唔會好似我咁講埋講埋地址出嚟。 爆埋個地段， 佢話真係大鑊嗰次，佢話搭 lift 真係未試過嘅，哇！其實咧佢係見到，但係咧就係 feel 到咧好寒啊個背脊，即係通常有呢啲嘢黐埋你咧係係好寒， 好似孭住咗個凍肉櫃咯。 系啊，呢、這个 感觉，因为炎热，然之后啲冷风系穿过你个身再翻翻入嚟咯。 唔系啊，你话得闲请翻两只摆屋企，唔就再可能行气咁啊，大佬。如果佢唔会搞你嘅话， 你谂下好啦。 话呢节，话呢节 over run 添啊，佢去讲到先。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髮、育髮、防脫髮，我哋推薦韓國 JW 洗護系列。